他之所以不去接朱祁镇，是因为野心太狡猾，怕对方趁机进攻，故而迟迟不动，希望大臣们能够多加考虑，然后再做这件事情。这明显是一招拖刀计，其实就是不想去做这件事儿。而很有意思的是，他在文章里还写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估计啊可以看作是他的辩护词。 你的奏折我看了， 说的都对，但这份工作不是我自己想干的，是天地、祖宗、宗室、你们这些文武大臣逼我干的。王直十分惊讶呀，他这才发现自己踩到了皇帝的痛处，无奈之下，他也只好闭口不提此事。事情就这样平息了下去。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月，野先就派出了使臣前来求和，表示愿意送还朱祁镇。可是朱祁钰却态度冷淡，丝毫不予理会。这下子朝臣议论纷纷呐，连老牌大臣礼部尚书胡莹也表示，如果能够迎接朱祁镇回来，又何乐而不为呢？面对这一境况，朱祁钰啊终于坐不住了，他决定召开一个朝会，狠狠地训斥一下那些大臣。朝会公开举行，王直、胡莹、于谦等人全部到会。会议开始，朱祁钰就一反常态，以严厉的口气数落了瓦剌的恶行，并表示与瓦剌之间没有和平可言。还没等这大臣回过神来呢，他就把矛头对准了王直，语句之尖锐刻薄实在出人意料。你们这些人老是把这件事儿拿出来说，到底想干什么？话说到这个地步啊，大大出乎了王直的意料。但这位硬汉呢，也真不是孬种，他居然顶了皇帝一句：太上皇被俘，早就应该归附了，如果现在不派人去接，将来后悔都来不及呀。要说这王直啊，也真是猛人，竟然敢跟皇上掐架。但他的这种冲动不但对解决事情毫无帮助，反而彻底激怒了朱祁钰，使他说出了更加惊世骇俗的话。这个朱祁钰听得王直和他顶嘴，更加火冒三丈，大声叫道：我本来就不稀罕这个位子，当时逼着我做皇帝不就是你们这些人吗？怎么现在跳出来说这些话？哟，王直真的傻眼了，他没有想到皇帝竟然如此暴怒，现场大臣们也不敢再说什么，一时气氛十分尴尬。此时啊，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打破了这种尴尬，这个人呢就是于谦。事实上于谦也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早就看清了形势，也明白了朱祁钰的心理变化以及他震怒的原因。经过仔细考虑后，他站出来只用了一句话就化解了僵局：天未定，命复由他。这句话真是比及时雨还及时，朱祁钰的脸色马上就阴转晴了。于谦见状，趁机表示要派遣使者不过是为了边界安全而已，还是派人去的好。于谦的这番话说的朱祁钰心里那一块石头落了地，只要皇位还是自己的，那就啥都好说。他一扫先前脸上的阴云，笑逐颜开，对于谦连声说道：依你依你啊，依你。我每说到此处啊，都不由得自内心佩服于谦，不但勇于任事，还如此精通帝王心术，哎，实在不简单。计划已定，大明派出了自己的使者，这个使者的名字叫做李石，他当时的职务呢是礼部侍郎。在这里呢， 特意指出此人的职务，是因为其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大家知道，侍郎是副部长、三品官，外交人员也要讲个档次的，这样级别的出访按说已经不低了，似乎可以认为朱祁钰对于这次出使是很重视的。但我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别有玄机。就在几天之前，这位仁兄还不是礼部侍郎，他原先的职务仅仅是一个给事中、七品官，直到出发前才匆忙给他一个职称，让他出使。既然出使，自然有郭书，可这封郭书也有很大问题。其大致内容是：你们杀了大明的人，大明也能够杀你们。我大明辽阔，人口众多，之所以不去打你，是怕有违天意。听说你们已经收兵回去，看来是已经畏惧天意，朕很满意，所以派人出使。大家听听，这像是和平国书吗？估计啊，都可以当成战书用了。而且其中根本没有提到接朱祁镇回来的问题，用心何在？昭然若揭啊！当李石看到这封国书，发现并没有接朱祁镇回来的内容时，不仅也大吃一惊，马上跑到内阁。他还比较天真，以为啊是某位大人草拟时写漏了，谁知在半路上正好遇到朱祁钰的亲信太监兴安，便向他询问此事。兴安根本不搭理他，只是大声地训斥道：拿着郭书上路吧，管那么多干什么呢？李石明白了皇帝的用意，就这样一个小官带着一封所谓的和平郭书出发了。在我看来啊，这又是一场闹剧啊。而千里之外的朱祁镇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十分兴奋，他认为这代表着他回家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叫李石的人其实并不是来接他的，恰恰相反，这个人是来骂他的。此时刚刚天降大任的李石估计也不会想到，他这个本来注定寂寂无名的小人物会因为这次出使而名震一时，并在历史上留下两段传奇对话。景泰元年7月11日，李石抵达野石巴屯，这里正是野仙的大本营，然后由人带领前去看望朱祁镇。君臣见面之后感慨万千，都流下了眼泪。不过从后来的对话看，他们流泪的原因似乎并不相同。双方先寒暄了一下，然后开始了这段历史上极为有趣的对话。朱祁镇说道：太后好吗？皇上好吗？皇后好吗？李石看了一眼朱祁镇：都好，请太上皇放心。这里很冷啊，衣服不够，你带了衣服来没有啊？不好意思，出门急，没带。哦，臣和随从带了自己的几件衣服，太上皇先用吧，啊，先用。这里吃的都是牛羊肉，你带吃的来了吗？不好意思，没有，没有啊。臣这里随身带了几斗米，太上皇先吃着吧。朱祁镇看了他一眼：这些啊都是小事情，你来帮我料理大事，我在这里都待了一年了，你们怎么不来接我呀？这个臣就不知道了。现在野仙已经答应放我走了，请你回去告诉皇上，派人来接我。只要能够回去， 哪怕是只做一个老百姓，哪怕给祖宗看坟墓也行啊。说到这里啊，朱祁镇再也忍耐不住，痛哭起来。身为太上皇竟说出这样的话，看来朱祁镇确实是没办法了，他只想回家而已。朱祁镇开始了见面后的第二次哭泣，但这一次哭的只有他一个人，因为李石并没有哭。李石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并最终问出了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问题一，太上皇住在这里，嘿嘿，才记得以往的锦衣玉食的生活吗？问题二，太上皇有今日啊，只因宠信王振。既然如此，当初为何要宠信那个小人物呢？如此之态度，如此之问话，若非载于史书，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信。真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呀、啊！一个小小的芝麻官竟然敢用这种口气去嘲讽太上皇，朱祁镇那仅存的自尊和威严就此彻底消散。朱祁镇听到这两个问题，心中百感交集，他无法也不能回答这两个问题，唯有失声痛哭，并说出了他唯一的辩词： 哎，我错用了王振，这是事实。 但王振在时，群臣都不进言，现在却把责任归结于我。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啥可说的。李石结结实实地把太上皇训斥了一顿，便离开了他的营帐去见野仙。作为外交惯例，野仙与李石又开始了一次对话，而这次对话也堪称经典。野仙看完了国书，倒也不怎么生气，看来脾气总是由实力支撑的。他很奇怪地问李石，怎么国书中不提接朱祁镇回去的事儿呢？李石没有回答野仙，因为他不知道，即使知道他也不能回答。野仙接着说道， 你回去告诉皇帝，只要派几个太监大臣过来，我就马上派人送去，这样可行？ 李石依然唯唯诺诺，毕竟他是个芝麻官，哪里有这样的发言权？也先看李石没什么反应，急得不行，说出了这段对话中最为经典的一段话： 太上皇帝留在这里，又不能当我们的皇帝，实在是个闲人呐！你们还是早点把他接回去吧。 堂堂一代枭雄，竟然说出这样的话，着实让人哭笑不止。可怜的野仙，他实在也是没办法了。一个不知所谓的使者，一个哭泣的太上皇，一个无奈的部落首领，这场闹剧般的出访就此结束。朱祁镇还是老老实实待在他的帐篷里，他终于明白自己回去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李石倒是相当高兴，他本来一个芝麻官，这次不但升官，还出访见了回世面，骂了一把太上皇。野仙却并不糊涂，他从李石的反应中发现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大人，而朱祁镇除了在这里浪费他的粮食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用。于是他决定再派一批使臣出使大明，务必把这个累赘丢出去。此次他派出的使臣名叫皮勒马尼哈马，但估计野仙本人对这次出访也不抱多大希望，因为这已经是第六批使臣了，指望外交奇迹出现似乎也不太现实。可偏偏就是这位名字很有特点的仁兄， 促成了一位关键人物的出场，并最终将朱祁镇送了回来。皮勒马尼哈马受命来到京城，可他到这里啊，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人把他当回事儿。草草找了个招待所安排他住下后，就没人管他了。别说皇帝上书接见呢、几世中也没见到一个。皮勒马尼哈马心里发慌，他虽然读书不多，倒也有几分见识，明白这样下去回去交不了差。苦思冥想之下，竟然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上访。这位先生啊，在无人推荐的情况下，自己找到了办事的衙门，表示要找到礼部尚书胡莹。礼部的办事官员看到这位瓦剌人士，倒也不敢怠慢，便向领导报告了此事。最后胡莹终于得知此事，感觉闹得太不像话，便立刻去见朱祁钰，希望再派一个使臣出使瓦剌。朱祁钰给他的答复是等李时回来再说。此时啊，从土木堡逃回的知事袁敏上书，自告奋勇要带衣服和生活必需品去瓦剌监狱探望朱祁镇。朱祁钰表扬了他的想法，然后不再理睬。李时回来了，告知了野先想要退还人质的想法和要求。朱祁钰耐心听完，慰问了李时，还是不再理睬。王直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坚持要求再派使者。朱祁钰无奈之下只好同意，便随意指派一个官员充当大明使臣出使。胡莹表示啊，上皇在外缺衣少食，希望能够让使臣带去一点，免得他受苦。朱祁钰表示他的意见很好，但依然不理睬。朱祁钰非但不理睬这些人，连这批使臣的基本费用都不给足，甚至连给野先的礼物也少得可怜。而朱祁镇所需要的食物、衣服更是分毫没有。在朱祁钰看来，让野先勃然大怒杀死自己的哥哥，或是让哥哥活活饿死冻死，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朱祁钰还是故伎重演，又给了这个所谓使团一封国书。当然这封国书啊，和上次一样，这封国书也压根儿没提接朱祁镇回来的事情。做兄弟做到这个份上，也真是够意思。朱祁钰用他的行为告诉了我们一个权力世界的常识：兄弟情分，狗屁不如。一个见面礼少得可怜，连路费都不充足的使团，一个被随意指派的官员，带着一封莫名其妙的国书向着瓦剌出发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似乎又是一场闹剧。可是啊，这奇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 哎。

吃罢喝罢，高兴万分，就想着要给陈相国留点什么做纪念。他踱来踱去，又抬头看看自己赐给陈廷敬的玉匾点汉堂，还觉得大厅空空，甚觉孤寂，可一时拿不出什么东西。正犹豫之间，一下想起自己出太原时留下的满朝銮驾，不如让御林军们把他送来赐给陈相国，表表自己的敬重之情。想到这里激动万分，就马上喊起身边随行太监，命他星夜骑马奔太原去传谕旨。第三天一早，一轮红日跃上山顶，满天朝霞把樊川山水辉映得金光灿烂。康熙皇帝和陈廷敬正立在中道庄城楼上观望山色，只见从南边樊河古道上快步走来一对仪仗，锣声堂堂，龙旗飘飘，红缨闪闪，队伍威严，金瓜城府明光闪亮，龙凤宝扇鲜艳夺目。陈廷敬看了大吃一惊，忙跪下向康熙道：“皇上，这是怎么回事？”康熙双目放光，一把搀起陈廷敬，哈哈大笑着说：“老相国，等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康熙说完，拉着陈廷敬走下城头，只见御林军们已排好队形，见康熙站定，一齐跪下高呼万岁。康熙帝大声喊好，又一脸喜悦地传下口谕。吏部尚书陈廷敬听旨，陈廷敬慌忙跪下口呼万岁。康熙皇帝郑重说道：“朕之老臣相国陈廷敬，克勤职守，为官清廉，且人品厚重，学识渊博，多年来为朕治国安邦，实为朕之重臣，为亲表敬意，特赐除黄罗伞之外半朝銮驾，钦此。”陈廷敬听得目痴口呆，半天没有反应过来。随驾太监慌忙上前催道：“陈相国，快快接旨。”陈廷敬这才清醒过来，忙高声说道：“谢主隆恩，臣受此殊荣，只有肝脑涂地，赤心报国于万死而不辞。”康熙听了，这才满意的一把搀起陈廷敬，又一挥手，仪仗队忙列队走进中道庄城门，将半朝銮驾置放于冢宰地大厅之中。这半副銮驾是：第一队开道锣，第二队红玉杠，第三队金仙玉爵，第四队偃月刀，第五队文龙船，第六队三尖刀，第七队朝天堂金瓜城府，第八队官阶牌，第九队龙凤扇。按清廷礼制，第十队是黄罗伞，是皇帝本人专用，因此康熙皇帝只赐给陈廷敬前九队，独独留下黄罗伞，这才叫半朝銮驾。这銮驾中的各样东西都各有各的功用，比如开道锣就是鸣锣开道的意思，红玉杠是用来惩罚途中拦阻之人和刁顽之徒的，第三队的金仙银爵是逢山开道、逢水架桥的工具，第四队的偃月刀除了显示官位的显赫之外，还有关圣帝显灵保佑的意思，因为关圣帝关羽使用的武器就是青龙偃月刀。第五队的文龙船是皇帝行宫专用，这里赐给大臣是表示皇帝爱护大臣，永远和大臣在一起的意思。第六队的三尖刀和第七队的朝天堂、金瓜城府都是驱鬼神、定乾坤的武器，既有迷信色彩，也有实用价值。第八队的官阶牌当然是荣耀主人的身份牌，有一种夸官显威的意思。第九队的龙凤扇，从字面上看得出来是遮拦烈日、辨识清风的意思，其实还有龙凤齐鸣、群臣一心的寓意， 因为皇帝把自己比作龙的化身，大臣只能为凤了。另外，第三对的金仙银爵还有另外一种特殊作用，说它是金仙银爵，其实全是熟铁打造，在这里作为仪仗用具，也只是刷金镀银作为摆设。但是官吏执着这个摆设所过之处，地方官员就得为他们支付一些银钱作为开路搭桥的花费。这种特权在朝中只有少数重臣和皇亲国戚所有。从这点上看，康熙皇帝给予陈廷敬的这一特权，也足足说明了他对陈廷敬的信任和宠眷。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皇城相府的纸鸢东山半腰上，山石上边的土院里，不知何时竟涌出了一股清泉，把土院冲出一道小山溪。土院上有了水的滋润，渐渐长出了许多不知名的野草野花，引得附近山上的野兔狐狸争相来这儿打洞做窝。每当风和日丽，成群的野兔们在水边嬉戏打闹，而狡猾的狐狸就趁机窜出来捕捉兔子，一时间兔窜狐追，形成了一幅别开生面的野趣图。而当地的老百姓往往就趁机逮几只狐狸，捉几只兔子。后来山外的人知道了，也常来凑热闹，这样你传我，我传他，就把土院叫成了兔院，而兔院刘全也就成了皇城相府老八景之一。说起这股山泉还真有点讲头，那水真是清甜可口，劳作了一天的农夫和路过这儿的人都爱喝这水解渴，村人们都愿意跑这儿挑水做饭、洗菜、洗衣，因此当地老百姓把这水称为仙水。有的农户走亲戚串朋友，不买糖果点心，却挑一担这泉水送人。亲戚朋友收了这担水，比收了糖果点心还开心，因为用它点豆腐，豆腐白嫩可口，焖米饭，米饭香甜酥软，就是把又苦又涩的生柿子往这水里一泡，泡好的柿子也又甜又脆，而且多少年来无论天旱多久，水也从不断流。陈廷敬的二儿子陈玉鹏就给他起了个雅号，叫他莲泉。有一句古话叫树大招风，财多招贼，这话一点不假。有一年打南边过来一个化缘的胖大和尚，他喝了这水，看了这山，跑遍了百里帆船，就知道这地方将来要出大人物，要有人出阁拜相，他就歪心眼一动，要破了这处风水。这年农历八月十五，家家户户打月饼敬月神，来挑仙水的人也络绎不绝。等到半夜里明月当空，这胖和尚提着禅杖，揣着阵物，来到了莲泉边。他捧起泉水狂喝一阵，就一屁股盘腿坐下，闭着眼低声祷告一番，然后爬起来抓起禅杖朝土坎刨挖起来。坑挖好后，他掏出怀中阵物，对着明亮的月光细细看了又看，原来这阵物是他用黑石头刻成的一条蟒蛇。他的意思是只有蟒蛇才能兴风作浪，绝了这儿的仙气儿，破了这儿飞黄腾达的风水气象，然后就由自己摆布这里的一切了。哪想他正往坑里放阵物之时，好端端的万里明空突然响了一声霹雳，随着一团火球从天而降，不偏不斜直冲他而来，把个阵物炸得粉碎，进而他手脸鲜血直流，吓得他三魂掉了七窍，抓起禅杖拔腿就跑，从此就不知了去向。自从这火球击打过后，泉中的水也慢慢断了流， 村民们议论纷纷，不知何因，只知道8月15这一夜看见了一团火球，听见一声霹雳落下，没了水，土堰上的野草也长不旺，慢慢的兔子狐狸也没了影，当然人们也就不来了。大约过了10来年功夫，从南边山凹处又冒出一股水来，水流湍急，好像在山肚子里憋了多少年似的，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整日喷出土玉，叮叮咚咚顺着山势往外流，而且水还是那样清，还是那样甜，让村民们和陈氏家族好不高兴。慢慢的，水流成了一条小河，河道9曲8拐，随着地势形成了2大1小3个水塘。陈家文人就按方位为他取名南湖、北塘、中莲池，还为这条小河取名叫曲江，而且大兴土木，在周围修水榭、建亭阁、种花养草、栽竹植柳，把几十亩大的山坎扩建成了一片江南园林，还给园子取了个名字叫纸园，意思是不让粗郁、不懂诗书、不晓礼仪的人入内，并在纸园中还建了书院，让子孙后代在这里读书习文、陶冶情操。后来陈家后人还在这条潺潺流水的曲江上修了一座小桥，取名叫状元桥，激励子孙后代好好读书，考取状元。而当地老百姓更有一番意思，是说只要你喝了莲泉水，走过状元桥，就能做大官。再后来，陈家人又在状元桥上修了一座魁星阁，魁星就是指天上北斗七星那4颗呈斗状的星，传说是管文理学运的，所以文士学子们都格外敬重魁星。来到这园子里，喝了水，过了桥，再进魁星阁去拜魁星，就能一举夺魁。虽然土院流泉这个原始的景观已面目全非，但由此而出现的园林风光却比它更胜一筹。一年四季，风雨霜雪，都让园中桃李松梅、花鸟虫鱼随时变换着绚丽的风采，都给人增添无限的憧憬。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皇城就有八景，其中之一是石壁飞鱼。据记载，在陈廷敬相府的纸园中有一湖，名叫纸园湖，湖中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有时陈家女眷们在此嬉戏玩耍，故阻止外人进入。石壁飞鱼就在其中。陈廷敬有一孙子名叫陈敬渊，是陈廷敬二子陈玉鹏之女。敬渊如花似玉，艳压群芳，她肤白唇红，身材苗条，明目皓齿，光彩四射。她从小受文化熏陶，天资聪慧，才华横溢，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尤以诗文出众，常常受到大家的赞誉，是当时出了名的女才人。可惜陈敬渊之父是典型的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对女儿约束甚严，从不准敬渊越雷池一步。这天敬渊得知父亲有事外出，就约了几个要好的姐妹来到纸园湖游舟玩耍。3月的湖水清如镜，绿如蓝，岸边桃红李白，杨柳吐翠，桥畔荷叶翠绿，如烟如云，风儿蝶儿来往嬉戏，鱼儿虾儿游弋玩耍，小燕子湖面翻飞盘旋，黄鹂鸟落枝头翠鸣晚唱，这景象真是山中西湖，美丽如画。姐妹们见了高兴至极，难得有此机会，已是忘乎所以，尽兴玩耍，并提议敬渊赋诗助兴。 警员才思敏捷，见景生情，于是将一腔幽怨满腹向往脱口吟出。新月红桃绿水，更恋蜂蝶拂面，暖风伴入荡湖船，恨锁小楼三年。黎明燕舞山青，溪桥如弓霞满，风吹荷叶绿满湖，愧不银里一片。景渊永霸众姐妹齐声喝彩，纷纷押韵唱和，无奈都不及静渊诗情并茂。于是大家都细细品味静渊之诗，感到静渊不仅细巧地描绘了湖光山色，还借景抒怀，诉说了姐妹们身居闺阁的怨情和对外面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恨不得把伸进他们的楼阁锁上三年，像鱼儿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就在姐妹们无限感慨之时，忽听湖边石壁的水瀑飞流之中哗啦一声响，一条尺把长的大鱼飞跃半空，然后又像一只白箭窜入湖中。姐妹们都被这奇景奇观惊得心魂不定，连连呼叫飞鱼飞鱼。于是此景内外传播，越传越奇，石壁飞鱼就成了一大景观。其实只缘湖水是引繁溪水注入，其中不免有鱼虾随游，由于溪水从湖岸石壁跌落湖中，故有飞鱼跃入水中。在皇城相府的内城，站在西南角楼上往前看，有一处布局不凡的小院落，叫纸院书堂。这里是皇城陈氏家族的儿孙们及村里儿童读书习文的地方，因其地处皇城城南，多少年来人们也俗称它为南书院。皇城旧八景之一的南宅观书就指的是这里。陈廷敬的先祖陈琳自明宣德四年从泽州境内天户里迁居阳城境内的中道庄安家以来，就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认识到，要有一个光明灿烂的前程，要让后代子孙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就必须知书识礼。在封建社会里，这种朴素的观念就一天天一年年在他的思想中成熟起来，所以尽管自己挑煤挖炭开荒种地吃尽了苦头，也坚持一分一厘的攒钱，以备儿孙们读书学习。后来陈琳和陈氏家族的老祖宗们经风沐雨，让后代们面壁苦读，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从陈家走出了一个个文豪大吏。陈天佑、陈昌言中了进士，入朝为官，陈廷敬当尚书入翰林，陈元、陈玉鹏、陈壮履不父辈后尘，留下文坛佳话。陈随贞、陈师俭也鲲鹏展翅，在清廷中做了大官。后人赞誉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歌颂了陈氏家族飞黄腾达的文化现象。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就在陈家扎了根。因此陈家在修内城时，专门为后代儿孙建了这处读书习文的好书院。当年这里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整座院落分前院和后院，后院又名清丽堂。康熙皇上曾感慨陈氏父子的高洁修养和清廉品德，特亲书清丽堂门额赐给陈廷敬，表达了一代帝王对陈廷敬的无限敬意。两院之间有鹅卵碎石甬道相通，路旁花木扶疏，绿草如茵，室内宽敞明亮，静雅宜人，的确是读书学习的好地方。南书院启用后，每天雄鸡报晓，天色将明，陈家子孙们和村中儿童就聚集在这里读书诵文。朗朗书声，脆脆童音，在恬静的繁溪上空回响，在古老的皇城村中荡漾，让人听了十分动心。这种声势在当时穷僻的山乡并不多见。 因此很多人从老远的地方跑来观看。这样你传我，我传你，十里八乡都传为美谈，自然而然这南宅官书就传为佳话，成为故事，成为皇城的一大景观。好了，关于皇城相府的传说故事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的事也许是真实，故事里的事也许是从来没有的事，其实故事本来就是故事，故事就是故事，故事就是故事。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